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我哋讲到，杨处理好紧张咁叫我过去睇下铁棒啦，系嘛？我个心猛然一沉，即刻将个烟头整熄，过去睇下。黑雷提子仲啱好用晒，杨处理正从喇嘛指尖度掹出一条黑色嘅玉钉，唔知系咩嚟嘅。铁棒喇嘛嘅皮肤虽然已经恢复正常，但系面色越嚟越青，一探佢嘅呼吸仲系好微弱，而且并唔平稳，可唔可以保得住条命都仲好难讲。我从地下执起眼玉钉嚟睇咗睇，后边呢仲愣住一细嚿黑色嘅玉块，呢条估计就系吉入喇嘛手指嘅硬刺啦。此非善物，留之不长，连同嗰块黑色嘅皮毛一齐劈入火堆里头，全部烧晒，烧出嚟嘅气味啊，好臭啊！最后又将阿香叫咗过嚟，睇下铁棒喇嘛身上确实冇咩异常啦，咁先放低心落嚟。当日嘅晚上，我一夜都冇合眼。第二日铁棒喇嘛先至醒翻，萎靡不振，似乎响一夜之间苍老咗20岁，右臂已经完全唔可以喐，而且好似连视力啊都受到咗极大嘅影响。最主要呢系气血衰竭，唔可以太过喐动。以佢依家嘅状况，要恢复健康至少要1年以上嘅时间，已经冇咩可能再入昆仑山㗎喇。铁棒喇嘛亦知道系天意，就算勉强要去亦都只会成为累赘。但系喇嘛最担心嘅就系依家要搵一位天授嘅唱诗人实在系太难啦。最后同我商议，仲系跟我哋一同前往格拉米尔，不过呢就唔入昆仑山，响谷口度等我哋返嚟。而且响我哋前期准备嘅呢段时间里头呢，佢会尽量将世界祭迪宝珠红丝大王嘅武分长诗用汉语将其中同魔国有关嘅内容讲俾杨雪莉听。好在杨雪莉有过意不忘嘅本事，一定可以记低绝大部分，响凤凰神宫里头寻找魔国妖塔嘅时候，或者会发挥大作用。为咗令喇嘛多休息几日，于是叫明叔带住佢嘅人先前往昆仑山格乃米尔附近嘅加则布清，装备呢亦都准备托运到嗰度嘅。嗰附近有一大片嘅荒原同无人区，有唔少嘅偷猎者。先遣队嘅任务呢，除咗响佢哋手中买到武器弹药之外，仲要搵一个合适嘅向导，雇用脚夫。总之有好多个前期准备工作要做嘅。而我肥仔同杨雪莉三个则要等铁棒喇嘛病情好转之后再行前往。离昆仑山仲好远，就已经出现咗一死一伤。咁就不免为我哋前方嘅路途蒙上咗一层阴影。明叔表示坚决反对。 哎呀，胡老弟，要行动就一起行动嘛，唔可以兵分两路的。你话系唔系啦？ 我知道呢条友呢肯定又惊住我哋起佢尾柱，但係我点解释都冇用啦。只好将肥仔当成人质咁派佢嗰度，明叔呢咁先至放心。我又怕肥仔唔肯啦，只好呃肥仔话派佢去做联络官。明叔四个人呢就由肥仔负责指挥啦。肥仔一听话派去做领导啊，高兴到弹起身啊，马上就咧反应啦。明叔对航海所知呢就甚多，但入山倒斗需要咩物资，点样嘅向导就一概不知啦。阿彪呢虽然都打过几年嘅丛林战，但系佢根本就唔明白倒斗系咩意思，亦从未嚟过内地，所以佢哋啲人自然都要听肥仔嘅说话啦。肥仔响带住明叔等人出发之前， 握实我只手就讲啦。 阿老虎啊，我哋之间嘅友谊呢就唔使多讲嘢嘅。呢次呢我先带部队去开辟新嘅根据地。咁多年嚟扫把掟成精，肥爷我终于财富转正啦。但係呢就真係唔捨得同你哋分开呀。唉，心里头都唔知係高兴呢定係难过啦。总之係五味俱全呢都唔知讲咩好啦。 我对肥仔讲啦。既然唔知讲咩好，咁就唔好废话啦。我哋嘅部队呢一向都係官兵平等嘅。你唔好同明叔佢哋摆咩臭架子就得啦。 那当然啦。如果嗰条友成日喺度咿咿哦哦窒住晒嘅话呢，咁你都唔使同佢客气嘅。 嘱托完之后，咁先送佢哋出发。等到铁棒喇嘛可以活动，就先为阿东做咗一场悼亡嘅法事，然后响我同杨雪莉嘅陪同下，骑住毛牛缓缓咁行，到咗心格藏布去搭汽车。一路上，铁棒喇嘛不断同杨雪莉讲述魔国嘅诗篇。杨雪莉一边听一边响笔记簿上面写下画下。咁样呢我哋就俾肥仔足足迟咗20几日先去到加州报称。肥仔同明叔早就望到颈都长埋啦。见我哋终于抵达，立即呢就张罗住安排我哋嘅休息同食饭。我哋寄宿响一户牧民家中。晚黑食饭前，明叔对我讲咗一下准备嘅情况。牧民中有一个叫齿吉嘅男人，未到40岁，系典型嘅康巴汉子，精明强干。佢名嘅意思响汉语里头系初一。明叔等人请咗呢个初一做向导，因为佢系呢一带唯一入过格拉米尔嘅人。另外仲有15头毛牛、6匹马，另外请咗5个脚夫。从加则步青进入格拉米尔，要先穿越荒原无人区，那度的沟壑众多，没有交通条件，附近呢只有一辆老式的卡车，两轮驱动，是那种开了入去就米洗至开得出来那种。那片荒原连偷猎者都不肯去的，所以我们携带着这么大批的物资进入，只有依靠牦牛运过去。从北京运过来的装备都是大金牙按照杨雪莉的吩咐购置的，已经准备妥当了，随时都可以出发。我还问了明叔武器准备成点，我们没可能只是靠两支雷鸣盾、70几发子弹就入昆仑山的。山里头的野兽不是一般的多，而是非常多。明叔将我和杨雪莉带到牧民屋企的帐篷后边。肥仔同阿彪两个呢正在里头摆弄住枪械，长的短的都有。手枪的型号比较统一，都是偷猎的人从东南亚那边整过来的，可能是美国的遗留物资。手枪呢是美国单动制式的 M1911, 型号比较老，但 5.54 口径足够大，性能又够稳定，可以算是美国军用手枪中的经典。绝对是防身的利器。长枪就差啲啦。只有两支型号唔同嘅小口径运动步枪，冇真正就手器械。但係再加上两支散弹枪都算勉强够用啦。毕竟呢呢次我哋係去赌斗而唔係去打仗。我又睇咗睇其余嘅装备，確实都已经万全啦。唔单只有美国登山队着嘅艾里森冲锋服，甚至连潜水的装备都混埋你。昆仑山下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系纵横交错，这些全部呢都是有备无患的嘢嚟嘅。最主要的是那些黑雷提子、糯米、探阴爪之类的传统器械，市面上买不到的工具都是另外定做的。有了这些嘢，信心都增添了不少。我留下啲钱托当地牧民照顾铁棒喇嘛，等我哋从格拉米尔出嚟嘅时候再将佢接走。如果2个月我哋仲未返嚟，就请牧民将铁棒喇嘛送去附近嘅寺院养病。 藏民信仰极为虔诚，就算我唔讲啊，佢哋都会照顾好喇嘛嘅。我见一切准备就绪，就决定听日一早就出发啦。当日晚上，明叔请众人围埋一齐食餐饭。依度地处青藏新三地交汇，饮食方面兼容并蓄。我哋嘅晚餐啊十分丰富嘅，嗱，凉拌无牛里、虫草烧肉、藏包、牛奶焦饭、烤羊排、人心羊筋、酥油糍粑等等等等，个个都饮咗唔少嘅青稞酒。明叔啊，饮多咗少少，讲咗句不合时宜嘅话。佢话： 唉，希望呢次唔系我哋最后嘅晚餐啦。你哋话系唔系 啦？我真系顶佢个肺啊！咩唔好讲啦，讲埋晒呢啲衰嘢，俾佢讲嘅说话一搞，大家都冇晒兴致，草草食完都翻去瞓觉啦。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哋一齐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 第一组，我告别咗铁棒喇嘛，准备集合出发。铁棒喇嘛将一条哈达披喺我膊头度， 菩萨保佑，愿你哋去凤凰神宫一路吉祥平安。 我紧紧咁揽住喇嘛，想同佢讲啲嘢，但系心里头万分咁激动，竟然一个字都讲唔出嚟啦。大家驱赶住牦牛同马匹所组成嘅队伍，向西北方向前进。藏北高原深处内陆，气候干燥而且寒冷，气温同降雨量呈垂直嘅变化。冬季寒冷漫长，夏季凉爽但系好短暂。当前正值夏末，系一年中气温最唔稳定嘅时段。荒凉嘅原野就是被人称为赤阔的无人区，虽然渺无人烟，但是大自然中的生灵不少，禽鸟成群，野生动物仲不时出没，远处的山峦连绵无尽头，山后同湛蓝天空相接的是一大片雪白，但距离实在太远，看不清是雪山呢，定是堆积在天边的云团，只是觉得气象万千，到处都透露着一股难以形容的神秘。走了五日的时间，穿过了无人区。当然即将进入的山区是比无人区方圆还要荒凉的地区。山口道有个湖泊，湖中有很多黑颈水鸟，在无人惊扰的情况下成群地向南飞。这些鸟呢不是迁徙的候鸟，它们飞来这一片湖，可能是山里头有雪崩发生，吓惊了它们。还有一种原因呢，可能是寒潮即将来临的征兆。有迷信的脚夫讲，这些是不吉祥的信号，劝我们回去。但我们已经落定了决心，丝毫都不为之所动。我同向导初一商量了一下，呢度海拔咁高，再上山嘅话，队伍里头可能会有人顶唔顺。山里头有数唔清嘅古冰川， 上面有大量的积雪，从山谷到走好容易会引发雪崩。但是初一自细呢，就同僧人进入格拉米尔采集药材，对这一大地区十分熟悉，知道有几处好深的粒地可以安全地通过。于是叫众人在山口度暂时休息一下，二十分钟后队伍前往撞骨沟。杨雪莉这一路上始终在度整理铁棒喇嘛口述的资料，而且抽空将葡萄牙神父的圣经地图进行了修复，终于逐渐理出了一些头绪来了。这个时候听说下一步要经过撞骨沟，就问向道初一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撞骨沟呢？藏住的是什么人的骨啊？这片山脉叫做格拉米尔，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初一讲给大家知， 撞骨沟里头有没有人骨那就不清楚了。之所以叫这个名，是因为那里是山里头百兽自杀的地方，每年都有大量的黄羊、野牛、撞马熊跑去那里跳下去自杀的。沟底铺的都是野兽的白骨，胆再大的人都不敢在晚黑去那里的。至于格拉米尔，意思是灾祸的海洋。点解要叫呢个咁唔吉祥嘅名？咁就算系胡须最长嘅牧民呢，都未必知道啦。 我同杨雪莉对望咗一眼，都想从对方面上揾到答案，但佢同我一样，根本冇办法想象隐藏响呢个古老传说后面嘅真相到底系点嘅。野生动物成群结队自杀嘅现象，全世界各地都有，尤其是以海中的生物居多，但几乎从来未听讲过不同种群的动物都会沟埋一起来自杀的。还有在这个崇拜高山大湖的藏地，又怎会以灾难之海这种这么不吉祥的字眼来命名这一片山区呢？这些实在是匪夷所思。向道初一继续解释讲了， 撞骨沟的传说呢，咁已经系好多辈以前传落嚟嘅啦。每当月圆嘅时候，山里头嘅野兽就会望住月光，从高处跳入去沟里头搭死，用佢哋嘅死亡平息神灵嘅愤怒。仲有啲传说呢系咁讲嘅，凡系跳入深沟而死嘅动物，就可以脱离畜生道，转世为人。但是依家仲在生嘅人，边个都未亲眼见过野兽喺嗰度跳崖，都唔知呢啲传说系真定系假。但系喺撞骨沟度，确实系可以睇到唔少野兽嘅遗骨。到咗晚黑，就会有鬼火闪动，而且嗰度嘅地形复杂，同神罗沟古冰川相连。你哋想揾四座雪山环绕之地，就应该是神罗沟冰川了。去到那里呢，大概还要五日的路程到呢。 神罗沟的地形之复杂世间罕有，在这个藏北高原本来就是地广人稀，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格拉米尔附近几乎全部都是无人区，大部分地区人迹难至。初一本人呢，亦都只系入过神罗沟采药，再向里头佢都未去过。格拉米尔有嘅系雪山同古冰川，但系被四座雪峰环绕嘅冰川就只有神罗沟冰川。初一所能做嘅，亦就系将我哋带到去嗰度啦。探险队响山口休息咗半个钟头，继续想前行。体力透支、呼吸困难嘅人都骑在马背上面，向道初一将猎枪同藏刀重新带翻身上，又攞出装满青稞酒的皮囊，咕咕咕咁灌咗几大啖，随后将皮鞭响空中虚劈咗三下，以告山神，然后对众人讲： 要进入撞骨沟，先翻加青波 行啦。 讲完，一手摇住转经筒，一手拎住皮鞭，当先就引路入山。其余嘅人马都跟响佢后面，响大山里头七转八拐，终于到咗嘉青坡。地名里头虽然有个坡字，但系同高。